谁装扮 just for me。

意，要送你一个礼，要送你一个礼，要送你一个礼物，谢谢你呀，阿妮。 呀呀呀呀，呀呀呀呀，呀呀呀呀， 哎呀， 最小小的你，最小小的你， 却代表我的心中。表示我的做人的道理呀，阿里啊，虽然不贵重，可是轻重，近在不言中。 不是什么胜利，请你不要嫌弃， 收起， 收起， 收起，收起，请你不要客气，我要送你小小的礼。